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2:3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默默还是没有光临，没关系，他说下周五会来。哎呀，反正咱们先享受音乐，来享受这一个月啊，终于走到了尾声，这份小轻松。今天晚上还是音乐盲盒点播，你想点歌吗？快到听听 FM。 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请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轨道利益？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一起的。 陈演唱了《浪漫爱》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我们七夕那个晚上的音乐盲盒点播页当中呢最后落选的歌曲。因为两张专辑24首歌曲呢，不见得都会在2个小时当中全部呈现出来，所以哪一首歌到底先登场后登场都是由你来决定。 再给第一次来的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音乐盲盒点播呢，其实就是所有的歌曲我都为你准备好了，而你呢，只要凭你的第一感觉，有一点像音乐之书的意味。我是两张专辑 A 专辑和 B 专辑，那两张专辑当中呢各有12首歌，你就告诉我你此刻很想听 A 专辑中的第5首歌还是 B 专辑当中的第6首歌，我要送给某某某或者是我自己。因为今天已经是八月的尾声了，我也希望你在这一封音乐点歌小作文当中把你的很多感受留下来，这样等你听回放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晚上你在想着什么。记得我当年做点歌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晒月光听点歌，那现在也是晒着八月尾声的月光来为你送歌。先到先得，还有就是写的越走心越会点播成功。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老朋友在聊天室当中三道杠的风吹麦浪，他想点播 B 专辑中的第一首歌，他说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好朋友，明天呢他就要离开北京了，我要祝他一路顺风。而 B 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是我就在你身边，来自杨林的翻唱，也是一首老歌了。 如果你走得太累，需不需要我陪你一回，陪你擦干你脸上的泪和你莫名的伤悲。如果你的世界需要一点安慰，我就在你身边、啊、在你走过的岁月，喜怒哀乐是否都有一点，太美的梦曾让你沉醉，太多的爱情也让你心碎。如果你的黑夜需要一点意义，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也许我可以陪着你欢笑哭泣。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是只要你轻轻地呼唤我，我就在你身边。谎言，我就在你身边。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也许我可以陪着你欢笑哭泣。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是只要你轻轻地呼唤我，我就在你身边。也许我不会说你要求的承诺，也许我不会做你要我写的歌，也不 是一个好的爱人，但也许我可以陪着你欢笑哭泣。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是只要你静静的不管我，我就在你身边。 用一首1996年杨林翻唱1989年周志平的《我就在你身边》，开启2021年8月27号星期五晚上韩立单独陪伴你的男左女右。所以我们自动生成这个特别的点歌模式，就是盲盒点播，24首歌曲，每一张专辑中的12首歌都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可能是你过往时光里曾经爱过的，可能是作为年轻的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好吧，就让音乐听无偏见，让音乐没有任何的年代的约束，它只是这一刻和这个夜最相符合的调调。来，继续为你送歌。下面这张专辑呢是来自傲骨梅开二度，他想点播的 A 专辑当中的7首，刚好双鱼 XCL 也要点这首歌曲。那我首先读出双鱼 XCL 的点歌祝福，他说今天是我老爸的69岁的生日，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永远开心。那傲骨梅开二度，他说我要点 A 专辑当中的7首歌，周一就要开启一段新的旅程了，心情很复杂，既有茫然紧张也有期待，总之想让音乐陪伴我度过这个夜晚，那就让幸运数字7开启吧。而这首歌呢是来自江美琪演唱的原来我们都如此平凡，祝你开启新的旅程，一切顺利。这首歌非常的耐听，因为它唱到了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心坎里。累了一周啦，愿不平凡的你也享受着快乐。 原来我们都是如此平凡，没什么不一样，软弱的时候特别怕孤单，总嫌夜太长。我还记得你熟睡的模样，像个孩子一样，轻轻呼吸着味觉的嘴角，透露着倔强。此刻你睡着了吗？你身旁的人是你离开我凝聚的天堂，此刻你睡着了吗？还是有遗憾，在失眠夜晚，如果当时能和你一样转身再爱了一场，也许我体会不到爱情，看清自己模样。如果今晚你也想起我，经过了一段空档，原来我们都如此平凡，寂寞而平凡。 20年前的一首歌，2001年，江美琪，她对我们说：“原来我们都如此平凡。”可是这也并不妨碍我们会去追求，会有爱，会因为遇到一个人而闪闪发光。这首歌呢，今天晚上也要代表依依妈蕾蕾送给她老公，因为她也点播了 A 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今天是老公的生日，要把这首歌送给他。今天我加班到现在，老公就一直等我到现在，上车就吃上了热腾腾的晚饭，有他真好。哎呀，做点歌节目真的常常让我感觉特别幸福，就是这座城市当中还有那么多人非常在乎人与人之间这种很柔软的东西，同时也会大大方方的毫不吝啬的表达出对另一半的感动还有感激。自继续这种感觉，如果你已经好久没有为别人或自己送上一首歌的话，来玩一下我们的音乐盲盒吧，让音乐告诉你此刻是否吻合你的心情。如果想点播的话，请到听听 FM。 下面这首歌，真的当我看到点歌单的时候，我真的相信了这个音乐之书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儿。这是来自我们节目当中著名的一对情侣啊，因为他们是听节目而结缘而结婚的，这就是来自 SkyLE。 他说：“丽，八月最后一个周五了，我想拆个盲盒给大家，那就是 B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可以吗？祝大家九月一切顺利，开心迎接秋天的到来，也祝我们的节目会越来越好。最后祝他的爱人小隋同学，他最后五个隔离的日子啊，还能够没有那么无聊吧。而你知道吗？你拆开的 B 专辑当中的第12首歌，我想一定表达了你的感受。思念是一种病，还好5天以后药就到了。送给你和你的爱人和所有思念爱人的人。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 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 是不是点到你心坎里了？音乐盲盒中的每一首歌绝对都是没有任何的后期变化，都是我当时如何把它们放在一起到直播间，它们就是这样的顺序出现的。所以老天真的知道你在想什么。思念是一种病，也是和我们节目一样，到今天有14年的时间了。而当初呢，张震岳就是刚刚唱歌的这个男生，他是在初中的时候听过齐秦唱这首《思念是一种病》，后来他就找来蔡健雅跟他一块儿翻唱了这首歌，当然他也有了一定的词的改编。其实其中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所以也是今天晚上带来这首歌的原因，希望这首歌再一次提醒我们，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所以不要吝啬你内心中很想告诉对方的话，我们常说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所以当你有这种很丰沛的情绪和情感的时候，请大声地告诉他。点歌节目无疑是一个能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出口的地方，只是有点遗憾哈，爱得更久点已经下架了，不过我说过他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以每当南左沉默不在直播间的星期五晚上，我就会来陪伴各位，以点歌的方式再次出现。那下面这首歌呢，也是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是由两位朋友他们共同想听到的，也是他们不约而同想开启的。午后的彩云说，我想把 A 专辑当中的第6首歌送给即将上大学的儿子，祝他大学期间快乐成长，努力学习奋斗，学业有成。午后的彩云，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70后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同样想拆 A 专辑当中第6首歌的还有牧童遥指杏花村0716，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个人，包括主持节目的还有我自己啊。上半年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心情都持续的特别不好，真的是靠着妈妈做的饭和每天晚上听节目撑了过来。哎呀，你看这首歌的名字叫制造浪漫，生活多一点浪漫和文艺的时候，那些糟糕的情绪就容易打败喽。 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烟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有伴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珍惜，就怕被时间抢走你。Don't say goodbye， 一小滴泪水会在心中变成大海。不要不相信这份爱，孤单越久下过雨才出现的彩虹，因为是我你爱过，像黑夜里在燃烧的星空。这世界还要下多少的雨，没有我在你身旁，不真心冷去，真情多远也不必担心不真心，就怕被时间抢走你。心中变成大海，不要不相信这份爱，孤单越久幸福越值得期待。因为有你我哭过，像下过雨才出现的彩虹，是我你爱过，像黑夜里在燃烧的星空。不要对我说再见，请一直微笑看着我的眼，梦还继续的时候别忘了我曾苦心的失落。 刚才我说这首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能记得他。在聊天室当中，反正我没有看到写下他名字的人，而如果我说起他其他的歌曲，估计大家就会立刻想到他了，因为他当初真的是超级的受欢迎。徐怀钰，向前冲的徐怀钰。而这首歌呢，就是他在1998年出版的这张专辑当中的 Don't Say Goodbye。 这首歌其实在歌词当中有一句话，也就是上一周老下雨的时候我会想起哈，不管这世界还会下多少场雨啊，所以这首歌就会一下子在脑海中又生成了。有一些老歌不是说你忘了，而是他们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确实没有太多被你想起的时刻，但如果有人轻轻地拍了一下你的肩膀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的话，你就一下子会想起那个时候，不管是买卡带买 CD 还是很认认真真很享受听音乐的时光。我希望在听北京音乐广播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能够慢慢地回归音乐本身，享受音乐带给你们的最本真的一些东西，而不用考虑其他的，不管是什么偶像也好，或者是你希望他有怎样的成就也好，其实那都是歌手的事情，而你要做的是从音乐当中获取你的快乐。继续来拆音乐盲盒， 下面这首歌很有趣，他有一位有一位广东的朋友哈，他很想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但是今天晚上拆的第一首歌就是 B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已经拆过了。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节目中啊非常愿意留言的小泪朋友，他很想拆开 A 专辑中的第八首歌给他的发小，下个月呢是他发小29岁的生日，虽然因为疫情他们已经有快2年没有见面了，但相信无论距离有多远，友谊永远不会消散。 A 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呢很有意思啊，因为它是一首粤语歌，于是我不光要把这首歌送给29岁生日快乐的你的朋友，还有这位远在广东的听友，一人有一个梦想。 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上周五音乐盲盒的时候就准备了很多老歌，然后我也收到了很多老朋友发给我的微信，下了节目之后他们说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些歌曲了，都快忘了自己还会唱，一瞬间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老了，为什么那么喜欢老歌了呢？其实并不是老不老的问题，而的确是听歌的时间少了，不知道新歌还有什么，或者说没有跟新歌有太长时间的培养感情的时间，而老歌的经典就在于它真的像是陈年老酒一样， 时间越久，它沉淀的味道和故事也就越多了，所以你会觉得和它之间异常的亲切。刚才那位广东的21岁小伙子，他说对我来说这首歌真的太久远了，当然了比你年龄都大。因为在北京乐广播的调查群当中，主力军是女性听友，31到40岁是占50%的，21到30岁是占22%的，当然这是个大概率哈。我谢谢这个年龄段的这么多你们选择了北京乐广播，那我们也希望哈，不辱使命，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各位朋友。而我是一个很相信冥冥中哈，老天真的会把你的答案放在音乐中。比如下面这首歌又是很神奇的点播，这是来自一位在车上收听的朋友，他是把车停下来特意写下了这段文字。他说我想拆一下 A 专辑当中的12首歌，送给驾驶位置的他。不是我不去给你承诺，是我怕失去，也怕我兑现不了承诺。如果可以，我会努力成为那个你的理想型，希望你可以理解。这是来自村口王师傅要送给今天晚上在车上和他一起听歌的你。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 Keep his mind on nothing else. He trades the world for the good things found. If she is bad, he can't see it. She can do no wrong. Turn his back on his best friend. He puts her down. 真的好喜欢这首歌，这也是在音乐盲盒当中两张专辑里唯一的一首英文歌曲。总觉得在这样的夏末初秋的晚上，尤其是星期五的晚上，如果在车里面听这首歌，把车窗拉下来，一定是超级的放松，就感觉这世界好像是在给你拍 MV 一样，很浪漫，很唯美。不知道刚刚在车上的两位啊，有没有体会到、接收到？其实，在对于承诺这件事情上呢，确实哈，不要把偶像剧中男主角特别会说的那一个感觉，要放在现实中的他们身上，很难做到。你想一想，当一个男人如果把情话说得非常溜，张嘴就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挺可怕的？所以给他们，可能频率没有那么多，但是只要说出一次，浓度就很高的这样的机会吧。继续来音乐盲盒点播，要特别预告一下哈，因为下面的歌曲可能有些朋友刚刚来到节目中，在 A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第九首、第十首、十一首都可以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第六首、第七首、第八首、第九首、第十首、十一首都可以点播。大家好像还没有怎么拆开哈，还有很多歌供大家选择，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下面这首歌同样是一首老歌，当然有朋友说怎么都是我没有听过的老歌呢，一定有你听过的，只不过你还没有把它打开呀。下面这首歌曲啊，也是节目中经常光临的3017。你说还是想执着点 A 专辑当中的第十首歌，就好像是在问这个问题一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从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属于八十年代的记忆之歌，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不知道你在哪一年曾经脑海中也问过这个问题，而此刻呢，我们定格在2021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这首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听那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以后会在收音机里说话，后来走进了收音机，开始明白，在午夜的收音机里，原来大家听歌是最容易记住的。做晚间节目也14年的时光了，想一想也在一起听了很多的情歌，但是并没有像在点歌节目这样，会把其中的很多老歌，以一种盲盒的方式，以一种音乐之书的方式和你见面。其实从七夕开始尝试到今天也不过是3次，但是大家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回馈的热情，让我有信心继续。如果有一天啊，默默没有光临的时候，我就继续和大家拆音乐盲盒。下面这首歌呢，同样是 A 专辑当中的第5首歌，你们是想把 A 专辑都点完再点 B 专辑吗？这首歌的点播者，他经常在留言室啊，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留言，但我知道你是个单身的姑娘。哎呀，其实我有时候想，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让自己多多的去和这个世界碰撞，多认识一些人，多去尝试不同的状态。一直很安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希望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早一点遇到让你不安静的他。 是寂寞与我为敌，无难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一直在惊喜，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 欢你和我给的关系，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心给你的爱遇见了安静，除了泪在我的脸上任性，原来一份心原来说明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 这首歌送给一直很安静的听友们，虽然你们没有参与节目，但是你们一直的听，一直守候着，这也是一份难得的深情。这个时段呢，只剩下最后的22秒时间了。刚刚在聊天室呢，我也特别更新一下哈，目前还能够点播歌曲的量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 B 专辑中的3到11首都可以点播 ，A 专辑中的1到5、9、11都可以点播，那我们第30段继续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点01分4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因为今天默默没有光临，所以自动切换成点歌模式，我们来玩音乐盲盒，2张专辑24首歌曲，大家用你的第一直觉来点播，也可以说是音乐之书，音乐来告诉你答案，这首歌是谁拆的 A 专辑第4首。 星星落在地面，七彩闪烁时间，游乐园夜色像卡片，旋转木马带我们在飞，我的手让你牵，爱情原来是最像浓咖啡杯，摩天轮里面独处的时 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广播了，原来你还在这里。对，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我还在晚间陪伴各位男左女右。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的另一个他啊，我的这个老嘉宾没有光临，因为他白天时光里是有其他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忙完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他一周就来一次，但是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到来。没关系哈，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了星期五这种音乐盲盒点播。每一首歌呢，我都对天对地对灯发誓，都是准备好，完全没有顺序的更换。你点播的就是命中注定的那首歌。下面这首歌呢，是南小张朋友想拆开的盲盒，他想拆 B 专辑当中的第八首歌，要送给现在开车的他，要对你说，你一定不知道，每次坐在你的副驾驶，都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或许这就是我想要的安全感吧。在平凡的日子，只要有你在，就是最浪漫的事。你就是我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也很经典了，今天晚上送给你们，好好的享受吧。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请指引我靠近你。 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这首歌送给男生绝对没有毛病，因为我相信所有的男人都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是太多人的单曲循环，而且它能够给予我们力量。女人听到它也是觉得很振奋人心。有句话说，当一个人给你的安全感，就像你走进一个房间，突然间屋子黑了，你并没有去找开关，而是去找他。这就是一个人能够带给你的安全感，就是你足够的信任他，因为信任就会有安全感。这首歌就送给忙碌一周的幸福的你们。今天晚上真的很多首歌都会有单曲循环的这样的前置，还有就是有幸福的暗示。这首歌我要为这位目前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点小犹豫小担忧的朋友，小刚1977，你好。这个注册名字是否暗示我们是同龄人？你说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正在考虑自己要不要参加成人高考，犹豫着。我点播一首 A 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吧，送给我们70后的朋友。这首歌真的是美好的一个暗示，我和幸福有约定。你看是不是音乐之书，是不是上天已经把答案写在歌里面了？想做的事情不要犹豫，犹豫的事情坚决不要做，所以坚定地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冬季是否还在飘雨？台北好天气，我好想念你。星光闪耀，今夜能遇见你真好。I believe， 话不说你也知道，沉闷的世界因为有了你，一切都改变。就连隔夜的一杯廉价咖啡，都变得香甜。不害怕，不担心。 首歌来自 SHE， 我和幸福有约定。就让这首歌来回答刚刚那位1977年的朋友，你和幸福有约定，你很快就要幸福了。但幸福都是要靠奋斗的，其实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幸福在做准备，那就不要停着了。继续来派送祝福，今天晚上的歌曲哈，如果你听到最后会发现真的很神奇，大家在第一小时，也就是在前两个时段当中，把几乎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甜蜜的歌都点过了，接下来的这一小时当中剩下的歌曲都很甜蜜。比如说这一首，这是来自一位也是写了小作文，非常深情的小作文，我几乎把所有写小作文的朋友都会找出来。这位叫做来青的爸爸，他说我想点 B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我是第一次到男左女右的直播间，送给我最心爱的爱人，感谢他为家庭的付出，希望我们的宝宝能够平安健康诞生，我已经偷偷的取好了名字，现在我们三个一起听广播呢，请告诉我 B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是什么？这首歌叫《不怕付出》。哎呀，遇到了真爱，你当然就不怕付出了。同样是一首老歌，来自蓝心湄的这首歌送给你们一家三口，愿你们在彼此的不怕付出当中收获幸福。 我发现我真的是再也无力触动一颗已经没 点悲伤到青春，感情不是够努力够付出就一定留得住幸福。 就发现不用那么计较，也不会再有感情中的跌跌撞撞了。你知道这个人他会承担你所有的快乐和悲伤，而你也能够接受他的优点和缺点，从爱情上升了亲情，也会吵架，也会彼此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但都不会影响你们继续在一起。来自蓝心湄的一首老歌，来继续拆盲盒，抓紧时间。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这位朋友说，我要送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能够在一起呢就会很幸福，祝有伴的都幸福开心，祝没有伴的都能够早点找到他，愿大家都能够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他要记得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前奏很熟悉吧，确实是一首超级经典的歌曲。把这首歌呢也送给一位很激动的他，虽然没有说要点播什么歌曲，但可以感受得到听得很开心。慢慢 爬进床，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星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安慰呢，你只笑笑不回答，说小姑娘别犯傻，哦，窗外天空晴朗，耶，只想抱着你的背脊不想放，为何美的东西总叫人感伤，只怕你每次转身怎么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也是最后26分钟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很特别，因为我的嘉宾没有光临，所以我们就自动切换成点歌模式。因为过往时光里确实做了太多年的点歌，对这档节目也有感情啊、因为今年时间的关系呢，所以它暂时下架了。那我就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就来帮大家传递祝福。今天晚上是音乐盲盒，我们准备了两张专辑，每一张专辑当中有12首歌，这样呢就会有24首歌曲，所有歌曲的出场顺序都由大家来决定，但是哪一首歌呢都是我提前为你准备好的。目前我们看到在 A 专辑当中还有第一首歌、第3首歌和第9首歌没有被点播，还有11首啊没有被点播。在 B 专辑当中 B5、B6、B7、B9、B10和B11还没有被点播。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夜里，想在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为你心中在想的某一件事或者某个人送上一首歌的话，请让音乐告诉你答案。掀开我们的音乐盲盒，音乐之书。下面这首歌曲呢，是在聊天室当中很多非常温暖的小伙伴要送给一位刚刚失恋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欧若拉，而点播的 B 五这首歌叫温暖。 在这漫长的路上有太多期待，变幻不停的画面，多少意外，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漫山遍野的春天何时到来？ 心中有人伤害了你，让你不温暖不美好的 那个状态。其实要相信人这一生总是会有人来度你，有人会爱护你，把你放第一，有人伤你气你让你受委屈。别管别人怎么对你，其实全部都是在度你。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不攀比，不迎合，不将就，不钻牛角尖，悄悄的努力，悄悄的厉害。虽然关关难过，但是要关关过，远离让你不开心的事物，减少期待，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努力提升自己，好运一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听李健的歌，常常会觉得一个人做音乐，如果他的本真，他的本心从来都没有改变的话，那他的音乐就永远都透着真诚、质朴，还有他不断的历练后的温暖。希望我们都有好的眼光，选择好的音乐，同时也可以从音乐人身上找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东西。避开白天的喧嚣，走到音乐里，你才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本来很简单。无论多么喧嚣，无论你看到听到多么复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简单的人，那那些复杂就与你无关。继续来拆盲盒，下面这首歌很有趣，这是一位11月份出生的人，和我一样，他想点播的歌曲。我觉得冬天生的人好像冥冥中更相信一些命中注定，那这首歌也是一个11月份的人演唱的，尽管他现在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他的这首歌，我相信一字一句传到你耳朵的那一瞬间，你会想他。贝贝朋友，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越来越好，希望你想念的人他也想着你，希望你天天都很充实，都很健康。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 张雨生，天天想你。想到有句话说，只要活着，总有好事情发生。如果还没有发生，那就说明还没有等到那个最后的时间点。 A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歌， 当沧海都已曾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天爱恋，一夜一天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你一天夜。 A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歌，拆开这首盲盒歌曲的朋友，他是发一段话给我，他说：“我知道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歌，我不知道哪一首会是属于我的。”现在揭晓了，他想把这首歌送给他最近总会梦到的一个人，希望他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也会听着当年我们爱过的广播，还有一档点歌节目。想想真的很神奇，我刚刚做广播的时候是19年前，音乐礼品卡，后来邦邦带你听天下，全程都能点，爱得更久点，就这样祝福了很多人，我希望你们都过得很好。 我们都是泡沫，轻轻一碰就破，眼泪是爱的花火。昨天就像飞机穿过我的窗口，我什么都没有，我摊开了双手，你予取予求，直到你想自由。痛苦的时候我不会闪躲，就像树叶甘心为春风吹落。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伤过，喜欢一个人寂寞。 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简简单单》，只剩下11分钟的时间了，还有几首歌没有被拆开，那就当我送给你的吧。我们首先来拆 A 专辑当中第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熊天平，《你的眼睛》。 爱你忘了熟悉，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是绝技，幸福的人不远行，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宁愿和你飘忽不定， 不让你的眼睛 天平，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音乐广播听过的一首歌，1997年，你的眼睛。直到今天，每当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总觉得他们俩的声音格外的适合夜，有那种清澈，有那种空灵。 所以今天晚上在盲盒当中也特别安排了这一首《你的眼睛》。看一下时间，剩6分30秒，两首歌恐怕不够了，那就在尾声的时候揭晓一下还没有拆开的那些歌曲。首先 A 专辑当中我们拆的剩下两首歌是 A3， 来自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第11首，王力宏《唯一》。而在 B 专辑当中的第7首歌是刘若英《幸福就是》。 B 专辑当中第10首歌来自王若琳翻唱的《我只在乎你》。还有在 B 专辑当中的第9首歌，我准备把它作为今天晚上的收工歌曲送给所有的朋友，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整个8月啊周末的陪伴。因为休息2天过后，我们将迎来了周一周二，也就是8月的尾声，最后2期节目了，而后就将进入全新的9月。请相信著名的金九银十的说法，的确会有一些心理层面的积极的东西的暗示。同时还有呢，现在是农历的7月，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各位的一些情绪中的东西，不必太在意啊。到了农历的8月初1，也就是下周，不应该是9月，就一切会慢慢的好起来了。最后呢，还想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真的属于你听到此刻，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上天给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默契的福利。请各位密切关注9月北京乐广播一档全新的节目，会在下午的4点到5点钟的一档直播节目，我会有幸参与2天，因为实在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太多的精力。全新的9月天，从午夜加2个午后的陪伴，希望能够带给你在广播中更多好听的音乐和爱上广播的心情。那最后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9首歌，来自陶喆演唱的《太美丽》。我们都会有太美丽的时刻，因此而忽略掉那些灰色的低落的时刻。周末快乐，好好的收工。8月天，我们下周同样时间晚上9点继续男左女右吧。晚安。 不灰心等待，痛苦也忍耐，你坚持爱了就不后退。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太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太美丽，太美丽，你的